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三集。航运的一帮人已经跑到了马路上，边南追过去，手一撑翻出了人行道边的护栏，对着一个人的膝盖后面抡了一管子，那人跪在地上滚了一圈，万飞撵上去对着背就是一脚蹬了下去。群架的过程往往很短，从边南和万飞参战开始到形成马路上一群人跑一群人追的局面，不过五六分钟。这次潘逸峰的目标是秋意，但边南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乱七八糟的一团人里哪个才是秋意，只是惊讶堂堂一个航运的新任老大居然这么扛不住。追了跑，跑了停，停了抡几下，这个过程重复了两三次之后，边南听到了身后有女生的声音尖锐而短暂地叫了一声。边南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，紧接着身后响起了一个有些低沉的男声。 哎，嘿你大爷。 边南回过头，身后冲过来一辆荧光绿的自行车，瞬间冲到了他眼前。边南只来得及看清车上的人戴着口罩，口罩上露出深邃的眼睛，很引人注目。没等他反应，右肩上就重重地挨了一下。这一下带来的巨大疼痛让边南差点叫出声来，手上的铁管几乎要滑落。这人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像一阵风刮过，左手拎着的橡胶警棍扬起，借着自行车向前的惯性抽在了前面万飞的右肋上。万飞没防备，一个踉跄跪在了地上。 我靠，后面。 边南吼了一声，给潘逸峰他们提了个醒。但就在几秒钟之内，自行车已经直直地冲到了潘逸峰的身后。潘逸峰回过头的同时，车上的人手往上一扬，橡胶警棍从下往上砸在了他下巴上。潘逸峰被砸得猛地往后一仰，倒在了地上。航运的人在这时都停止了逃命，转过了头。 靠！ 边南把铁管换到了左手，冲了过去。无论之前战果如何，潘逸峰是这次挑头的人，他被放倒了，就意味着体校丢人了。而且直觉告诉他，这人就是秋意。潘逸峰被撂倒之后，自行车上的人有一个短暂的停顿，边南就在这个空档里冲到了他身侧，手里的铁管是对着这人的脸砸过去的。这人反应挺快，在边南砸到他脸上之前抬手挡了一下，不过边南这一下用的劲儿不小，铁管先是砸在了他左手上，接着铁管顶端顺着惯性狠狠磕在了他眼角上。边南准备再砸第二下的时候，那人猛地一蹬，自行车往前窜了出去。那人骑在车上回过头看了他一眼，边南看到了他眼角下方的伤口涌出的血。潘逸峰被人从地上拉起来的时候，被砸得有些变形了的下巴和扭曲着的表情看上去有点惨。潘逸峰有些痛苦地骂了半句，吐字有些不清，估计舌头也咬到了。他伤得太不是地方，作为此次事件的领导者，下巴被打歪了直接影响指挥。 先闪！ 航运的人本来已经被打残了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一出现，顿时又找回了气势，有几个想冲过来，那人拦了一下。 走。 两边的人相互撂下几句狠话之后，航运的人转身走了。航运的人被揍得挺惨，要不是最后这一回合那人把潘逸峰给放倒了，今儿得算体校寻衅成功。体校这边除了潘逸峰，别的人问题都不大，这些人身体素质都好，挨几下不算什么。万飞被抽得挺狠，这会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影响。 有两个人陪着潘逸峰去三里地之外的医院看急诊，其他的人都散了，有的去了网吧，边南和万飞翻墙回了学校。顺着水管往上爬的时候，边南才发现自己肩上伤的比想象中要严重，右胳膊往上抬很费劲，而且用不上力。 妈的！ 边南翻进澡房，又回首把因为肋骨疼挂在窗台上进不来的万飞拉了进来。万飞掀开了自己的衣服，右肋下一大片乌青已经显了出来。 靠！ 我看看。 哎，靠靠靠靠！别按了，疼。 那条没断就行。 哎，应该没断吧？ 那人是秋衣。 嗯，看车就知道了。 在澡房里咬着牙，用凉水对着肩冲了十来分钟，边南才回了宿舍，把衣服脱了，借着宿舍外面的灯光，发现自己肩膀上也全青了。凉水冲过之后，没有之前那么肿了。他咬着牙，动了动胳膊，骨头应该没有问题，但肌肉哪怕有一丁点的牵拉，都疼得他想跪下。连肩带脖子一片都疼得发麻。上铺的朱斌探出半个身子。 嚯，你这怎么了？ 这都能看到，眼神不错啊。 废话，这一大块鲜艳夺目的。 朱斌下了床，从柜子里翻了瓶喷雾出来，对着边南肩上喷了几下，一扭头看到万飞身上那一大条。 你俩这是干嘛去了？ 野战。 边南说着，掀开被子倒在了床上。他打架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这么没防备的被人揍。不过要说让他最郁闷的还不是这个事儿。往回走时，他看到了就在路边一家奶茶店门口站着的张小荣。他顿时反应过来，背后那声有点耳熟的尖叫就是张小荣的。边南本来对张小荣没太多想法，就觉得张小荣漂亮，而且不是俗气的漂亮，是特有文艺范儿的那种。现在一想到秋意，他心里就一阵发堵，肩上的伤像火烧一样说不上来的难受。这张小荣他还非追到手不可了。憋着一肚子气，而且还是越想越气的那种气，边南居然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被学校大喇叭吵醒的时候，他还感觉这一觉睡得挺香。翻身下床时，肩上猛地一阵拉扯着的疼痛，才让他想起来昨天晚上的事儿，顿时又有点窜火。万飞起床的时候，是捂着肋条侧身起来的，弓着个背，感觉跟个老太太似的。 唉，今儿训练要遭罪喽。 每天早上穿着运动服在学校外边顺着人行道跑圈的体校学生，一直是第二个城市中心亮丽的风景线。附近早起的大妈大叔经常驻足观赏。边南跑在队伍中间，胳膊摆动的时候跟上刑似的。不过他还能忍得了，以前训练拉伤肩也就差不多这感觉了。刚跑了半圈，边南觉得余光扫到了一抹耀眼的绿色，他猛地转头看过去。 我靠！ 街对面停着辆荧光绿的自行车，车上的人一条腿撑着地，双手插在兜里，正往这边看。万飞正捂着右肋跑步，一扭脸也看到了秋意，咬着牙骂了一句： 我靠，这孙子找抽呢！ 秋意依然戴着口罩，能看到他左眼旁边露出来的半截纱布。边南没说话，埋头往前跑。他不知道秋意跑这儿来待着是什么意思，打架、示威、挑衅。万飞相当不爽的一路小声骂着，跑了一圈之后，万飞还在骂。对于一个打架斗狠从来没占过下风的人来说，昨天被秋意抽的那一棍子简直比初恋 还让人念念不能忘。 欠揍呢，昨晚上那一下怎么就没把脑袋给压抽开瓢呢？我要不是……我靠，他怎么还在？ 他干嘛呢？ 谁知道？哎，冲你来的吧。 昨晚的事是潘逸峰挑的头，他跟秋意估计之前就有仇，但理论上秋意已经把潘逸峰收拾了，还收拾得不轻，就算要跑对方地盘上挑衅也该是潘逸峰。边南也觉得秋意大概是冲自己来的，因为昨天的那一棍子，他偏过头盯着秋意。这条路很窄，他俩之间的距离并不远，边南甚至能看到秋意在阳光下略微泛着金色的浅褐色眸子。秋意的目光跟他对上了，突然抬起手指了指自己脸上的纱布。 你他妈活该。 边南的肩疼得厉害，又不想也指指自己的肩，搞得跟友好交流似的，于是骂了一句，扭回头继续往前跑了。跑步的队伍在前面拐了弯，跑出了视线范围。秋意低头拿出了兜里已经响了半天的手机，看了一眼号码，是张小荣。他摘下口罩接了电话。 嗯，你在哪儿呢？ 小福超市门口。 怎么在那里啊？ 看风景。十分钟能到吗？ 好吧，那你等我。 嗯。 秋意挂了电话，把口罩戴好，继续看着街对面。张小荣压着十分钟到了超市门口，在看到秋意之后，他拢了拢头发。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 这儿离你们学校近。 你脸怎么了？是昨天…… 要给我什么？ 现在我回学校吧，我们学校门口的小笼包你吃过没？很好吃。 要给我什么？ 吃完早餐给你吧，你先请我吃小笼包。 秋意没说话也没动，还是看着他。几秒钟之后，他伸出手把手里的东西放在了秋意手里。 喏，我做了几个钥匙扣送给同学，别笑话手笨了。你可别笑我啊。 谢谢，手灵巧。 不是，我可笨。 张小荣的话没说完，抬头往对街看了一眼，突然脸色有点僵的往秋意身后躲了躲。秋意没往对街看，偏过头看着张小荣。 怕他看到？ 啊，谁啊？ 边南。 你说什么呢？我为什么怕他看见？他又不是我什么人。 是吗？上来吧。 嗯。 张小荣犹豫了一下，扶着秋意的腰坐到了后座上。边南把饭盒往餐桌上一扔，饭盒往对面万飞面前滑过去。万飞伸出一个手指按住了饭盒。 不吃啊？不吃给我。随便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